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我当时咧，我系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好反共咧，咁样咧就系、是、特别系对呢、這个人系为社会而存活嘅吓，咁啊好反感。我即系话，其实社会应该为人嚟服务啊嘛，社会嘅存在系应该为个人服务啊，唔系个人系为社会服务喎，系嘛？即系当然你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嗰啲啦吓，跟个体与集体。咁于是咧，我就于是话 ，the society is made for man, not man for the society。后嚟再引申到咧。就係、是、革命啦，你知啦。嗰陣時我翻大陸，我僆仔嘅時期文革話，一切為了革命。咁我覺得，咁革命為咗咩啊？ 為人 啊嘛。咁為人噶嘛，係嘛？所以從我講，the revolution is made for man, not man for the revolution。哇！呢句説話好好用嘅，原來係嘛？好啦，咁另外一句係、你講，你講。 問少少，睇下你兩啲。大強講安息日啦，你講安息日禮拜幾啊？ 哦， 係啦。安息日係星期幾咧？ 嗯， 係啦。 係啊。 計翻落係咪星期六咧？ 你嗰星期六，你嗰星期幾咧？ 咁我星期日咯。 你嗰星期日嘅，係啦，因為好多人咧會即係教外人，其實就算天主教徒啊、基督教都會唔會安息日以為禮拜日嘅，其實唔係，係禮拜六。第一，你如果你去以色列猶太教嘅話，你發覺佢哋咧就即係禮拜五黃昏到禮拜六黃昏，佢乜都唔做嘢嘅。點解即係禮拜日咧？因為禮拜日係聖日啦，即係話耶穌復活嗰日，所以咧。基督信仰咧就禮拜日就新地就放假係聖日，係啦。咁而以色列人咧，即係猶太人咧， 即 係 猶太教入面啦。 係啊，佢係禮拜六放，咁伊斯蘭教徒咧就禮拜五放。咁如果你去以色列放咧，因為以色列有三個宗教人嘅，唔係佢講公司會話你係咩信仰嘅，你就揀邊兩日嚟放。即係如果你伊斯蘭教徒咧就放四五，如果你係信猶太教咧，你就信放呢個五六。如果基督信仰咧就放六日，所以因為咁，通常嗰一間公司裏邊咧係唔會出現三種教嘅，如果唔係做唔到嘢嘅。 我始終都係五天工作， 係始終都係五天工作。 嗱呢個真係叫長知識了，哇！你我哋都唔知啊，安息日。其實我都好模糊噶，咁俾阿 Peggy 詳細解我就咩啦嚇，因為我都知道咧，其實係好多人計安息係應該係計，即係傳統嚟講係計禮拜六嘅。但係而家我哋放假就放禮拜日嘅，係嘛？即係都拗曬頭啊，係嘛？ 但好多人誤會咗呢樣嘢。 冇錯啦。好啦，咁我又繼續拋書包啦。拋書包咧就係講另一句啦，就係於是有啲人嚟試下耶穌啊嘛，就攞個咁樣嘅嗰啲銀幣定咩金幣啦，咁啊總之咧就俾係啦，冇錯啦，一就係有呢個凱撒嘅嗰個樣噶嘛。咁因為嗰陣時成個呢個巴勒斯坦即係有嗰個活動嘅地方，即係今日以色列咁滯啦，就係羅馬殖民地嚟噶嘛。咁於是佢就話啦嚇，佢話即係究竟我哋應該效忠於邊個咧？係嘛？你話你承唔承認呢個係我哋嗰個即係真正嘅主旨咧？咁佢又話唔緊要。佢係傳佢話，咁樣我哋真正嘅就係天父啊嘛，就係、是、上帝啊嘛。咁佢講咗一句，佢話咧，凱撒嘅歸凱撒，係啊，上帝嘅歸上帝，係啊 ，give back to Caesar what is Caesar's and to God what is God's。哇，咁就真係即係好精明啦，講耶穌係嘛，答得好得體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婚姻啦。咁啊，婚姻咧，呢個亦都係敏感嘅，係就係關於嗰個離婚問題啦嚇。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句説話咧，當然係教徒就一定攞住。咁我亦都啊明唔知點解嗰陣時，雖然十零歲，但係銘記於心啊。佢話：What God has put together, let no man put asunder。咁asunder呢個字係喺即係呢個聖經先會學嘅啫，平時都asunder即係將佢全部分散曬嚇，即係拆開咁解啊嘛。咁佢話上帝擺埋一齊嘅咧。冇人應該係有將佢即係拆散嘅。咁佢係講一男一女嘅結合成為一對夫婦咁樣啊。咁呢個亦都係咧以我嘅理解啦嚇，唔知啱唔啱啊 ？Pegasus 啊，就係話教會點解反對呢一個離婚咧？呢一句係一個最主要嘅源頭啦嚇、好啦，咁另外咧就關於佢釘十字架嗰度啦，釘十字架嗰度咧，哇又係好精彩嘅，即係其中有兩句即係成日俾人 quote 噶啦。咁一句咧就係即係一路佢係咪上晝釘啊？一路到下晝啦，咁啊流啲血都流曬嘅。咁但係講到下晝嘅時期啦嚇，咁仲係咪有啲羅馬士兵又要篤下佢啊？咁樣係嘛？嗰啲啊。咁但係佢有講一個説話嘅，佢話Father， 佢話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are doing。嗱咁呢句説話咧，尤其我細個我已經好中意即係語文嘅嘢，我好中意嗰啲古老嘅語文，將啲嘢倒轉嚟講啊，咁樣樣啦，係嘛啊？本來咧即係 they do not know 啊，但係佢哋唔需要用 they do not know 啊 ，they know not 啊嘛嚇，就話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are doing 嚇、啊，即係話佢哋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做嘅嘢係乜嘢，所以咧你都係遠即係嚇寬恕佢哋啦咁樣樣。但係另外有一句咧，我唔知係之前之後啦，我唔係好記得呢度，就係、是、更加精彩嘅。 就是他有一句嘛，就是 Father, Father, why has thou forsaken me?咁啊，好有趣喎，因為佢係 the son of God 啦，但係其實咧，我哋知道啦，一間會講三位一體啦。其實佢本身又係上帝嚟噶嘛，佢就係神啊嘛，係嘛？咁但係佢竟然喺一句咧，喺個十二架度咧，即係佢太痛苦嘅時期咧，咁佢就會問一句啦，佢話即係天父天父嚇，佢話點解你離棄我咧？咁啊 ，forsaken 咧，即係 forsake 嘅，即係放棄啦、離棄啦，係嘛？誒 ，thou 就即係你啦嚇，呢古嘅英文啊嘛。佢話 Father, Father, why has thou forsaken me?咁當然啦，我哋而家現代嘅傳釋就梗係話佢根本係佢係神，但係佢亦都係人啊嘛，即係我哋話 fully God and fully human 嘅，我哋成日講係嘛，所以佢係有百分百嘅人性嘅。咁係佢呢個係佢個人性嘅自然表露咯，係嘛？當佢去到一個即係好似好痛苦、好絕望嘅情況底下，咁於是佢就即係一個嚇從心底入面發出呢個咁樣嘅吶喊。 即係分標童同標童咯，標咗童就變咗神，標童變翻人。 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講翻呢樣咧，探討即係耶穌嗰個神性同埋人性咧，當然有幾套電影咧係好精彩，就一定要推薦大家睇噶啦，係嘛？咁一套咧，哇犀利啦！就早讀，即係嗰陣時，我覺得真係好精彩嘅，就係呢個 Andrew Lloyd Webber， 大家都好熟悉啦嚇，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嚇，即係歌聲魅影嗰個嘅作曲家啦。咁但係其實佢真係一炮而紅成名嘅咧，就係1970年啊，哇，45年前，其實一套嘅舞台劇。而嗰套舞台劇，我哋係亦都係歷史上第一套嘅搖滾舞台劇 ，rock musical， 就係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萬世巨星耶穌。咁但後嚟3年之後就拍電影啦。咁而家大家咧，當然如果你去到外地，佢係啱啱做舞台劇，梗係要死人都去睇啦。咁但係如果係啊，即係唔係有咁嘅機會咧，都隨時可以。我唔知上網係咪都睇到啦嚇，即係買隻碟翻嚟啦嚇，支持正版啦。咁就睇呢套電影啦，我睇咗好多次。尤其是入面啲歌，我選段嚟聽都聽過無數次。咁其中咧最出名，大家知道咧就係話嗰個妓女啊 ，Mary Magdalene 咧就暗戀佢啊，所以唱咗嗰首歌叫做嚇，叫我上次就係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啊，哇，好感人啊，係嘛？咁就誒入邊嚇，亦都令佢有一首歌我好中意聽嘅，就係喺嗰個花園嗰度最後晚餐同嗰啲門徒，啲門徒咧就瞓著曬覺嚇，咁然後咧佢就同上帝喺度鬧交，哇！嗰首歌啊真係精彩到不得了啊，即係佢直情。咁我就即係嗰陣時睇咧，我就唔係1973年睇嘅，我都係遲幾年睇。但我就覺得哇，自己同自己鬧交喎，真係好嘢喎。佢話我都已經即係去傳道傳咗3年啦，或者我已經乜都做曬啦，你仲想我做乜嘢添啊？咁樣樣係嘛？咁我佢仲話 take me now， 佢臨尾嗰句仲好嘢啊 ，take me now 啊！你如果要我嘅就我而家俾你啦 ，before I change my mind。佢最尾一句説話係咁嘅，你上網睇嗰首歌啊！哇，我覺得哇真係好精彩喎，真係好深奧啊，深奧到直情係嘛？嗱，你而家唔要我咧？即係你想釘死我啊嘛，係嘛？咁即係嚟去救贖人類點點都好啦，咁樣你而家唔要咧，我可能啊蘇兜過後我就冇聽得，我唔再答應你嘅。哇！真係冇得頂啊！真係嗰、那個應該係 Tim Rice 嗱填詞嗰、那個作曲嗰個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啊嘛，但係佢最佳嘅合夥人咧就係、是、個填詞人啊嘛 ，lyricist 就係 Tim Rice。咁啊 ，Tim Rice 嗰啲詞真係冇得頂嘅，真係。好啦，咁另外一套咧就遲好多啦，就係即係唔係遲好多，1988年嘅。就是馬田史高西斯大導演叫做《基督的最後誘惑》，哇，又是很精彩呢套電影、啊、不過我就不劇透，因為劇透了就不好看 了，不可以劇透， 不可以劇透的，不可以劇透。但總之呢，我就呼籲大家、啊、馬田史高西斯、啊、大導演叫《The Last Temptation of Jesus Christ》嗯。第三套呢就是真係我哋科幻發燒友先會睇嘅啫，因為咧啲人就因為大概10個8個人咧，就一間房入面咧，即係一間屋啊入面咧，佢就係一路傾偈，就傾曬成套戲噶啦，個半鐘頭就係嗰個人傾偈，全個場景都係嗰間屋入面。 舞台劇 係 冇問題嘅，完全係 冇問題嘅。但係電影我都覺得好睇喎，一啲都唔悶喎嚇。咁嗰套戲咧，亦都不能夠劇透啦，當然係嘛？ 可以劇透少少，嗰套叫套戲啊，《The Man from Earth》 啦，《The Man from Earth》。 個導演咧就係一直拍開星China Song 嘅導演嚟嘅， 啦。咁而個原著咧就係、是、一個好出名嘅科幻作家，所以當然出名就不至到阿西莫夫啊、克拉克嗰啲啦，叫 Jerome Bixby。咁啊 ，Jerome Bixby 咧其實佢係寫過好幾輯嘅Star Trek 嘅劇本嘅，啊 Jerome Bixby 嚇。咁咧，但係呢套戲咧其實就係相對新嘅，2007嚇，《The Man from Earth》。咁啊，推薦大家睇。但另外一本咧，我好似係喺呢度講過啊，因為我睇太講成170集咁滯咧，唔知會唔會重複。就是、一本小説就叫《Behold the Man》，就1969年嘅一本嘅長篇小説，但話長篇好短下嘅啫。咁佢個作家就英國科幻嘅作家叫 Michael Moorcock。 Michael Moorcock M O O R 然後 C O C K 咁上下啦嚇。咁但係佢寫叫 Behold the Man， Behold 又係啲古老嘅英文啦。Behold 即係話睇下咁樣，睇下呢個人咁樣。咁佢就講一個咧好虔誠嘅教徒咧，咁佢就想追尋歷史入面嘅耶穌嘅真相係點樣。咁啊講佢發明咗個時光機翻去，咁卒之自己變咗耶穌。啊、因為時間太即係唔能夠講啦，因為如果講就講半個鐘啊呢個故仔係嘛，但係好精彩呢個故仔 ，Behold the Man 咧，我就極力推薦大家睇啦。好咁跟住咧就要講即係基督教點樣去弘揚開去啦。上次有講到就係聖波嘛，我就咁講啦。而家咧我呢啲咧就唔係教徒。啊、我身邊有一個咧就虔誠教徒，佢咧可以咧完全糾正我任何啲錯漏嘅地方。 係會 嘅，係啦。上次咧，其實我都講咗個好錯好錯嘅嘢，咁就唔係 Pegasus 去糾正喎，就係有朋友啲網友喺 Facebook 啊 send 嚟喎，唉好有心噶。咁我就錯到無可再錯啦，當然就係話我話呢、這個耶穌咧，其實佢就喺拿撒勒長大啦，就係約瑟佢係一個木匠啊，或者家庭啦。咁但係我唔知點解講喺拿撒勒出世咁，你大作特作，但係人都知道百利行啦，係嘛？Bethlehem 嚇、啊，所以佢出世咧就係 Bethlehem 嚇、啊，但係佢長大嘅地方叫拿撒勒嚇、啊，但係後嚟主要嘅活動咧就係都去到耶路撒冷啦，係嘛嚇就咁、是、樣。好啦，咁啊講翻阿聖波咧，佢以前係叫做阿 Saul 嘅 S A U L 嘅，就叫做 Of Tarsus 一笪地方啦。咁啊，佢原本咧就係去迫害嗰啲基督教人嘅嚇、啊，即係基督人啊。咁但係後嚟佢一日咧就係喺個唔知咪 Tarsus 就係去大馬士革嘅途中咧，就騎馬途中突然間呢個天上面一道白光閃落嚟，上帝同佢講嘢嚇，咁同仲咧佢就跌咗落去就盲咗三日，好辛苦先去到大馬士革。咁樣咧，自此咧佢就信咗啦，即係話哦，原來咧即係上帝係真係存在嘅嚇，我迫害嗰啲人咧一毫都係錯嘅。咁佢反而就變成一個護教啊！即係呢個最大嘅護法，而且咧就周圍去傳道，即係由呢、這個即係、就是、以色列嗰度啦，一路去到整個地中海啊、北非啊、嗰度啊、歐洲啊咁傳道，咁先至令到咧基督教發揚光大啦。咁但係當時我就衰啦，我大概好似唔知咪中三、中四讀呢個古仔啦。咁我啊叫做阿蘇咁得意嘅坡，我就識啫，蘇啫未識。咁我悶得滯咯，即係想，於是咧我就作咗一句咧就話啊，不如咧就有咗叫做蘇蘇啊蘇蘇啊蘇啦咁樣。咁點叫做 saw 咧？因為原來 saw 咧 ，s a w 呢個字咧係可以解係 see 嘅 past tense 啊嘛，即係睇即係嘅過去式，亦都咧可以係一把鋸啊嘛，鋸啊嘛。但係呢把鋸咧，其實佢個動作個動詞咧都係 saw 喎，係嘛 ？sawing wood 啊，譬如我揾把鋸嚟鋸木。咁於是咧，我哋就話原來有兩把鋸喺度，一把鋸就鋸緊另一把鋸，咁啊就 a saw，sawing a saw。咁但係咧咁啱俾阿 saw 睇到。所以呢句説話咧就叫做疏疏疏疏疏，話呢個係我發明嘅，大概四十幾年前發明嘅啊，咁啊咁啊嚇，即係其實嗰啲爛 gag 嚟啫。頭先你哋好似未入嚟都有個爛 gag 嘅喎嚇，誒講嚟聽下係咩？誒令計劃嘅計劃啊，係啦，就係咁樣樣啦，係即係隔咗四十幾年，我哋有新嘅爛 gag， 就唔使再講嗰個疏疏疏疏疏啦嚇。好咁樣咧，但係。我哋講咧，因為當時羅馬咧係信嗰啲滿天神佛啦嚇，佢嘅即係丘比特啦、Jupiter 咁樣啦，咁佢就由即係嗰陣時係叫做嗰笪地方係咪叫做 Judea， 抑或係 Canaan 咧，我都唔清楚。當時佢係叫咩？係迦南啊定係咩？即係佢哋耶穌活動嘅地方啊，即係耶路撒冷係叫迦南啦嚇。咁迦南咧就係殖民地啊嘛，咁但係就出咗一個咁樣嘅喺佢哋眼中咧就係一個傻佬啦。其實佢真係好激，我都話好勁，真係。你諗下，穆罕默德也好，孔子也好，釋迦牟尼也好，蘇格拉底也好，佢哋個活動時間咧相對都係長嘅，係嘛？即係一定過十年啦。但係咧呢一個咧後生仔三十歲，你諗下而家我哋通街走出去捉個三十歲嘅，你睇下 做三年， 哎呀真係。 然後傳道傳三年，三十三歲就被釘死啦。佢三年傳道。就竟然最後咧就創立咗我哋而家世界上係最大嘅 number one 宗教嚇，即係我最睇最新嗰啲資料咧，就話應該有24亿啊嘛，差唔多。如果你包曬各種嘅派教派，24亿嘅教徒，佢傳道傳咗三年，最後俾人釘死，你話犀唔犀利啊？嚇！咁當然佢嗰個教訓本身嚇，即係好感染到人啦，其中一個啦。咁頭先講亦都係阿聖保羅啦。咁但係當然一個咧轉捩點就係公元313年啦，嚇313呢個好關鍵啦。就是話當時的羅馬大帝呢、這個昆士但丁啊，就 Constantine the Great 添啊嚇，佢有時自己封自己做咧，佢就係、是、突然間就係轉咗信基督嚇， 佢仲發咗就係313年公元313年咧，佢發咗一個呢個通谕啊，唔係佢唔係叫通谕啦，即係總之一個聖旨啊，發咗個聖旨咧就話我哋成個羅馬帝國就不能夠再迫害基督人咁樣樣嚇。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再講下啦。咁基督教喺呢個昆士但丁之後咧係點樣發展？